OK， 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这不只是主日学的时间，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看到彼此，有某种程度的团契。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学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今天是21章，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一章，它是讲论礼拜和安息日。当然我们知道西敏信仰告白，它的大家都认为西敏信仰告白是一个清教徒所制定出来的文件，也可以这么说。那么清教徒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大概在17世纪初16世纪末，并不是一个，当然我想大家也知道，并不是一个好的字眼。清教徒就是那种很事事都很在乎，自命清高的宗教狂热分子。那在哪方面会自命清高呢？特别是他们如何守安息日。英国的清教徒如何守安息日，以至于他们的坚持，对于如何守安息日这个坚持，如何在安息日敬拜上帝的坚持，以至于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Sabbatarian， 就是严格讲就是安息日主义者。主要是关乎就是他们非常在乎如何人应该要如何守安息日每一个细节，而且是整天的这个 devoted 来守安息日。 OK，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先贤们来讲算是蛮重要的一章，当然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当时的历史背景除了大约在这个文件制定之前100多年前的宗教改革之外，在英国的宗教改革一直不像在欧陆，也许是这么的，它的进展是这么的比较，好像比较分明，就是从罗马天主教分别出来，路德，然后再有 Swinley， 然后再有所谓的加尔文，这些就是走我们现在所谓新教路线的人。在英国也是有宗教改革，但是比较混乱一点，所以英国的国教在一直到17世纪中的时候，他们的敬拜，他们的宗教整个的宗教信仰里面还是有掺着许多的罗马天主教的成分，尤其是关于他们的敬拜的部分。 OK， 这是英国国教。那么西敏信仰告白是1640年代在英国内战之下所制定的产物。英国内战当然有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但是这个背景之后，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为宗教信仰征战的英国的内战。OK， 那一方面就是清教徒站的这一边，或者议会 parliament 英国国会，他们的这一边是对抗英国的国王。那么这个是在对抗国王的这边的清教徒所制定出来的文件，所以有一些历史背景我们可能了解，会比较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制定特别讲一些我们今天会看的一些条例。 OK， 好，我们先看21章第一节 21.1。 21.1 的第一段主要就是讲到人都应该是知道有一位上帝，上帝创造人就把那个 sensus divinitatis 一个有认知上帝的那个认知就已经放在人的心中，因为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 OK， 而且认知这位上帝是他就是造物主，既然他是上帝，定义上他就是掌有万权，而且他是良善，善待万物，所以万民所有的人都当尽心尽意尽力来敬畏敬爱赞美求告 信靠侍奉他。你注意，所有的人，万民，这边不是讲只有基督徒，所有的人都应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21.1 是关乎人都，因为人是人，因为人是受造物，而因为上帝是上帝，所以人，所有的人都应该尽心尽力尽意来敬畏敬爱赞美求告信靠侍奉他。其实这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他。或者我们在新福可能会时常提到，我们就是为了敬拜上帝而受造的。人的最终的目的就是用西敏小要理问答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就是敬拜他。 OK， 这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先贤们讲的是说，人只要是人都会有一种寻求敬拜的心智。有一些人类学家会以这个来定义何为人类。人只要是人都有一种要寻求一个可敬拜对象或崇拜对象的心智。 OK， 所以第一段主要是讲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是关于哪一个范畴？应该是普遍启示。人只要是人，你不需要有特殊启示，你也不能说我没有领受上帝的特殊启示，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位上帝。保罗在罗马书一章讲，这个东西是叫人无可推诿，只要放眼望去，上帝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OK， 好，接下来先奠定这个事实。接下来，但是敬拜上帝，人人都当敬拜上帝，没有例外，只要是人都应该敬拜上帝。但是如何敬拜上帝，则是需要按照什么？按照人的心诚则灵。我有诚心，我有一个向往，我想我的心。 No， 合一的方式，什么是合一敬拜上帝方式？是由他上帝自己制定，是他受他的自己的意志所规范，由他的意志已经启示出来。或者那个原文是比较更简单一点，是由他显明的意志 reveal will， 让我们知道的，他自己俯就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所规范。也就是说，人人都知道有一位上帝应该要敬拜，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知道该如何合宜的蒙他悦纳的敬拜他。那人要怎么样敬拜这位上帝，是要按照他自己所制定的方式，按照他的意志旨意已经启示告诉人的旨意来敬拜他。 OK， 免得人是依照自己的想象和发明，或者依照魔鬼的主意，借着各种有形的代表物或其他非圣经所指示的方式来敬拜神。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第一条，都没有问题吗？关于敬拜的方式，或者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敬拜中做某一些事情，却不做另外一些事情？我觉得在今天的讨论之中，也许是一个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 这边讲敬拜的方式，那神已他的意志已经启示出来。那可以具体的讲他所启示出来的意志是什么吗？ 之后会讲的，我们今天会讨论敬拜到底是有什么元素在里面，其中我们今天会讨论的，下礼拜会讨论其他，今天会讨论是关于祷告和祈祷， OK。 所以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如何敬拜上帝，我们是透过祷告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回去看一下，如果你们有这本书的新译本新民信仰告白，翻到第一章第六条，我们曾应该时常会提到这一条。在第六条有一个原则，就是神全备的旨意，神全备关乎他要我们知道的旨意，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这就关乎人如何敬拜他。人所必须知道的一切，并不是说人可以知的，或人一切可知道的，或一切关于上帝的知识，不是人必须所知道，也就是上帝告诉人辅救关于这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如果不是已经明确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有已经明确记载，如果不是明明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也可以从圣经推论出正当 good necessary consequence 正当与必要的结论， OK。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关于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我们就把敬拜这个方面，所有关于我们需要达到合一的敬拜的，都已经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了。如果没有圣经明文提到的，也必须按照它，圣经的启示推论出合理和必要的原则。只有在这个规范之下，我们敬拜，这是规范我们的敬拜。我先讲一下，就是这边先贤们所讲的一个原则，在如果是用术语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已经有稍微提到了，就是敬拜的规范性原则。那英文的字是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regulative 就是 regulationregulative 规范的意思，但是这个原则是相较于或对比于另外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原则英文是 norm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但是翻译成中文 normative norm 也是规范或者原正常性，所以你还是要仔细去想说它到底是在讲什么，你才能够知道这两个中间的差别，光看名字可能看不出来。 Regulative Principle Worship 或敬拜之规范性原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只有上帝在他话语中指定我们做的，我们才做，也才可以做。那 Normative 另外一个我没有中文翻译，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找不到怎么翻译这个中文，一个是规范性，一个是 I don't know normative principle worship。 那这个的原则就是上帝，凡上帝没有禁止的，明文禁止的，也可以成为规范。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中间两个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别了，一个是新民信仰告白的，然后我们也尽力遵守的，就是只有在上帝他话语中指定命令我们做的，和这些原则所归纳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的，这些我们才可以做。另外一个原则则是，上帝若没有明文禁止的，我们也可以做。 OK， 中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可能要用一些例子才能把它 flash out， 才能把它显现出来。但是我们在讨论例子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我们通常大部分人读到21章第一节，尤其是我刚刚讲到这个清教徒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给其他人的印象是非常守规矩，然后限制人要怎么样，然后有很多很多范例要怎么守安息日的，如果你不太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的话，你读到21章第一节，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 very narrow 很限制性、很窄的限制人该如何敬拜的一个规条或者一个原则。但是我们的先贤们制定出来的时候，主要是关于不是限制人，而是要让人能够发挥基督徒的自由。也就是说，二十一章第一条其实是关乎基督徒的良心和自由，跟前面一章是连在一起，所以它排在前面一章之后不是没有原因的。怎么说？在当时的背景之下，罗马天主教的背景，英国国教的背景之下，其实当时人要如何参与宗教生活、参与敬拜是有很多规范的。譬如说priest 神父需要用，譬如说需要用拉丁文来进行那个 mass， OK， 在进行 mass 的时候，望弥撒的时候，需要穿上那个某一种那个袍子， OK， 有很多这一类的规范。细节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天主教的敬拜仪式就算是在现在比我们的规律要更多， OK， 所以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当你仔细去想，当先贤们是说 No 这些都是人的发明，是按照教会的传统或者说人的教导或教皇的教导所制定的，这个不是圣经所教导的，那这个也跟我们和天主教如何读圣经有关系了。怎么样诠释圣经和在信仰和生活中的最高权柄到底是在哪里，我们会说是上帝的话语，天主教会说上帝的话语、教会的传统和教会的教导， OK。 所以二十一之一其实是关于将基督徒、将信徒、将上帝的儿女从人的规范之中释放出来。因为如果你是用 normative principle worship， 就是说上帝没有明文禁止的也可以成为规范，你可以想象你其实可以制定按照人的发明或人的好意或人的想法或教会的传统制定很多很多很多规条，然后要求人要守，成为规范。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So 基督徒的自由不能够受人的传统和发明、人的发明的教义为规范。譬如说这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圣经没有规范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用哪一条乐器，教会或区会或者不管是任何人，就不能够规范说你只能用这个乐器。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洪恩堂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以琳姐，洪恩堂是只能用哪一个乐器？ 钢琴。 所以这个就是不合西敏宪法公办21.1的。你可以说我们用钢琴，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只能用钢琴，听懂我的意思？ OK， 像这一类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还是有一点维持之前洪恩堂的传统，就是譬如说讲道者我们通常会打领带， right， 但是我们不能说你一定要这样子才是合乎上帝的敬拜，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我们有一些要求，但是这不能变成一个绝对的要求。你不能说只有这样子行才是蒙上帝所悦纳的敬拜。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另外一些例子的话，就是上帝有说我们要以诗歌、灵歌来颂赞他，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认为说这个诗歌、灵歌等等这一些就是讲诗篇，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大部分的不只是现在改革中的信徒们或教师们不这么认为，连当时西敏信仰告白的先贤们也不见得大多数是这么认为，就是只能用诗篇来敬拜他，而且不能用乐器，只能用清唱。 有一些所谓改革中的教会，他们是不只是要用，只能用诗歌，而且是不能使用任何乐器。我觉得那个就已经超越了 21.1 条了。OK， 也就是说，上帝有告诉我们要以诗歌颂赞他，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一开始要用诗歌呢，还是中间用诗歌，是在讲道前还讲道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按照合理的原则去推论出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Yeah， OK， 所以 21.1 主要的是不要认为这个是限制我们敬拜的自由，而是释放我们 liberate us， 让我们能够使用基督徒的自由合一的敬拜上帝，而不受人的规范或人的传统或天主教国教或者其他任何人所 arbitrarily， 就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我就限制你，就必须要如此才能够敬拜上帝。那关于这个，他说不能够借着任何的有形代表物或其他非圣经所指定的方式来敬拜神。那这个跟以琳姐刚提到，到底是什么样才是上帝指定的方式？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上帝指定方式的其中一个元素就是祷告。下礼拜会讲到讲道，如何守安息日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是关于这最后一句，借着其他任何有形的代表物或其他非圣经所指定的方式来敬拜神。OK， 路德宗和我们在这里和改革宗在这里就很不一样。路德宗是容许用图像在教会里面的。那你去读那个宗教改革的历史的话，其中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当时路德他本人会允许，譬如说有基督的像、基督的画像挂在教会里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在当时在这个方面做太多的改革，而引发教会中在当时已经有很多改变的再多的变数，或引起人心中的或教会中的更多的混乱。比较我个人的理解是，路德当时容许这个的时候，他的基础比较是实际性的基础，关于当时的一些实际上的考量。但是改革中在这边是其实是非常在乎的，因为我们在信仰告白里面有明文，不可以有任何形式上，就是眼见visible representation， 眼见的代表，借着这个来敬拜上帝。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应该啦，改革宗教会里面应该没有所谓耶稣的像， OK， 或者其他非圣经所指示方所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所遇到的一些现象或者做法，有没有关于这一类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我们该做的或不该做，为什么我们这么做。 请问一下，就是那这里是指就是敬拜嘛，那如果说用耶稣，就是有些教圣经内容都会有一些耶稣的图案啊，那这样子在教孩子圣经的时候，这样子呢？ Yeah， 了解，好问题。这个我们在基督论的课上已经讨论过。与其我回答，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那个庭芳，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在新福的话，正式的主日学应该也不会有基督的图像出现，为什么？那也认知庭芳他说的这个理由，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我们不是在拜这个形象，但是通常譬如说帮助我们的孩子学习耶稣， 为什么我们不做这个？ 我们认识基督是从福音的内容，而不是从他的外面的一个图片，就是他的样子。我们认识基督，福音就是基督啊。我们是从圣经所启示的方式，是他是谁，他做什么工作来认识基督，而不是靠着他外在的样子。 这个是马克琼斯我翻译的耶稣是谁那个基督论。那这个人是马克琼斯，不是耶稣。 OK， 你们知道哈。 OK， 好，那就那你 OK。 Anyway， yeah， 大概是宜兴所讲，就是其实很重要的这一点，其实、啊、我记得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为什么不用基督的画像或者耶稣的画像？第一个，那个都是人的想象力画出来，那我们说无伤大雅，就是我们就是像漫画一样，漫画也不是画真的人，但是可以帮助孩童们，透过这个图像，尤其是还不识字的孩子们，也许可以帮助他们认识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会说，透过画像来帮助孩子们认识其他的事物，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如何认识我们的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是凭着信心。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会鼓励父母们不要剥夺孩子们从小就必须要凭着信心依靠圣灵这样子认识他们主的特权权利和我们如此教导他的义务，而不是借着可以看到的形象，因为不论你怎么说，那个形象仍然会在孩子的心中、人的心中塑造成某一种形象。OK， 如果我说耶稣，大家心中马上会想出的一个图像是什么？我必须承认，是长发、金发，然后留着胡子，长得很帅的，大约30出头的一个西方，长得高高的，蓝眼的。你懂？因为我们都已经太受这种形象所影响，但是那个不自觉的就会控制住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主耶稣。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是凭着他的话语，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图像。所以那有一些其他的跟其他弟兄姐妹会这么说，我们有耶稣的画像在教会里面，并不是我们不是拜这个画像，我们也知道他不是耶稣，但是他仍然可以帮助我们默想基督，帮助我们 focus 在他身上。这个就会说，如果那个画像，我们会说，如果那个画像不是耶稣，那你 focus 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拜的不是他，那你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画像？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任何的图像，最终，这个跟今天有关系，可以代表我们现在所敬拜的对象吗？因为我们现在所敬拜的对象是已经得荣耀的基督了。有任何人的想象力所画出来的，不管你心里多么虔诚，可以代表着他已经得荣耀的荣耀吗？ Anyway， yeah， 大概是这几个，有这几个原因，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教导必须要按照圣经的上帝给我们的方式教导，那用其他的方式教导可能我们会觉得比较方便，可能会比较适合孩子们，但是如果不是上帝他自己乐意自己规范我们教导或者敬拜他的方式的话，到最终是虚妄的。我觉得还不如从小我们就相信圣灵的工作，然后衷心的借着祷告，借着跟他们一起读圣经，教孩子们一起祷告，用这样子的方式帮助孩子们认识他们的主。OK， 不好意思，我这边有在讲义上他说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与发明敬拜，没有跳舞。那关于跳舞，其实击鼓跳舞赞美他，这个也是写在圣经里面，然后可能用各项乐器，你那个刚刚你前面有解释过了，那我记得前几次上课你好像有讲到吹角，我们 我不知道是哪一次讲上课有讲到，但是那这个也都算在这里面吗？还是其实那是没有限制？ 对，我的理解就是当那个大卫迎接那个 Ark 那个约柜进到大卫城里面的时候，他是用跳舞来，然后这个反而引起那个麦卡的他的太太的非常的不满，不屑他，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说，那如果大卫跳舞，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跳舞？我的理解是 ，no， 不再是如此，因为现在那些都是在旧约时候的 ceremonial laws， 就是礼仪律法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是蒙上帝所悦纳的。但是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废除了。那其中一个就是现在的敬拜，上帝并不是让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有给我们一些规范，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越来越简单。我们现在的敬拜的这个 grandeur， 这个之荣耀之荣美，已经不再是来自这些仪式或者大祭司或者神父们所穿的衣服，或者你的仪式有多么的多，献的祭有多么的多，这些都除掉。我们现在敬拜之荣美之 glory 荣耀是来自于他简单的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主面前。那在新约里面没有，新约里面的关于教会的敬拜都没有提到，已经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会认为说那个是已经废去的，我们不再做的那个一部分。那关于吹角，我是因为有些教会说我们要吹角，那我阿明，如果我们心服有人那个吹角吹得很厉害又来伴奏，我 yeah fine whatever， 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是不喜欢那个，我觉得那个而且我们心服那么小，你要一个那么长的角，我不知道放哪里， I don't know。 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有一些教会会说哦，我们要效法旧约以色列人吹角什么的，那我就会说 no， yeah， OK。 有其他人有想法或问题吗？ 所以其实这意思应该是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定限制说用什么乐器来伴奏，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没有，我们心服没有 啊， 也、yeah, 其他教会有，我们没有。对， 但是一样就是有一个原则嘛，就是敬拜应该是越简单越叫人聚焦上帝而非于人。 Yes， 我们虽然说我也知道有一些大的教会，他们是以他们的音乐崇拜为名，甚至是我有神学生或者神学院的同学。当然我不是很认识他们，那他们还会出现在我的 FB 上面，那我会他们时常会把照片放在他的那个 FB 上面，那每一次这些都是已经有些人是已经暗牧了，有些人是怎么样，但是你每次看到他们的敬拜就是在拿着麦克风然后在台前这样敬，然后都是，所以他们的教会几乎他们的敬拜几乎就是，而且他们会做自己的，每年会有很大的那个歌舞剧，然后他们的音控会是，那个我就会觉得说 OK， 那个你的聚焦其实都已经放在人的身上， It's a performance， 在表演， OK， Yeah。 阿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有看过有人就是在跳所谓的领舞，然后我想问这是存在的吗？ 你有看过？ 就是对，有看过，然后就是有人在台，就是一样是在敬拜，可是就是有在台上或在台上或者是台上的旁边，然后就开始这样伴舞，类似芭蕾那种，就是对转圈圈啊，然后跟手一摆动 那 样，类似 那种。Yeah， 我知道，我那个有一些灵恩的教会，他们叫什么阿巴什么什么什么舞，有一些，然后还会有人给上课。No， 我那是存在的，可是那应不应该存在我们的敬拜里面的 ？No， 不应该。Yeah。 圣经有没有讲这个？在新约教会里面的敬拜是不是有这个 ？No， 没有。Yeah， 就这么简单。对，那个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像我和我父母的神学很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跳那个赞美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赞美操。那我妈妈还是赞美操的授权的教，就是有认证的教练。他很厉害，那个，我觉得那个无伤大雅。你要跳赞美操，可是如果赞美操成为敬拜的仪式之一的话 ，no， 不行，那就不行。OK， 关于20.1，我们就看一下21.1，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看21.2好了。 阿丹，不好意思，可以再讲一下，就是因为刚刚那个博瑞有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跳舞在诗篇里面有提到过，那可以再多讲一下，就是那在新约里面，就是他是就把它废，就是 也第一个就是跳舞的话，如果我记得没错，我个人我现在的理解是有两点，除了我刚提到，就是说在新约里面都已经没有提到这个，所以。我们通常会理解，就是这个是已经如果有在旧约里面的，是旧约以色列人的，敬拜的一部分的话，那个是已经废除掉的，因为在新约里面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第二个，你注意关于以色列人跳舞的那个，不是在摩西五经，当上帝把如何敬拜。很多的条例颁给摩西的时候，不是在那个里面，而且是一个很特殊的一次，好像就是在某些特殊情况，譬如说，在营那个约柜进到那个进到大卫城的时候，他才做的。所以，就连在旧约里面，我觉得你也很难说那个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一部分 elements of worship， 你很难这么说。你可以说的是，当大卫在跳舞的时候，他的确是敬拜上帝。但是，这个是不是以色列人？上帝规范以色列人常态性敬拜，就在旧约时代，是这个敬拜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也很难是这么说。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对。那更何况在新约的时候，根本已经没有提到这个东西，我们就会说，就算是有的话，那个也是关于礼仪律里面已经废弃掉的。对，好 ，OK， 21.2， religion 宗教崇拜应该归于上帝，即为父子圣灵，而且只归给他单数。不可归给天使、圣徒和其他受造物。再者，在人堕落之后，必须要透过一位中保，而且除了基督之外，神人之间没有别的中保。OK， 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三一上帝。OK， 这个跟我们礼拜三的那个基督的名。课堂上也有讨论，我们祷告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们可以说是天父，但是有了父也有了子，而有了子就必定是依靠圣灵。这边先贤们讲的说，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三一上帝，是父子圣灵，而且是 to him alone， 这还蛮有趣的。你会发现是，而且是给他，就是用单数 ，right？ 这就是三一论在这里。三个位格，一位上帝 ，OK。OK， 看一下，只有向他敬拜，不可向其他的人敬拜或者祷告。这个当然也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罗马天主教是什么出名的？是可以向圣徒祷告的，他们的 saint， 这个他们用圣徒跟我们用圣徒的那个意义有的时候不太一样。Right， 就是已经被认可，已经成为成圣圣徒的 saints 的人祷告。 可以向天使祷告，但是我们会说 no， 我们不能够向其他人任何人祷告，祷告对象只有一位，就是上帝，而他有三个位格，父子圣灵。 OK， 罗马天主教他们会说敬拜的确敬拜或者崇拜是对上帝的敬拜，但是对其他的所谓的敬奉的对象则是有另外一个次等的敬拜好了，他们叫做敬奉 veneration。 那这个 veneration 的对象是圣母或圣徒或者天使等等。然后他们又分为刚才关于形象，他们会有天母像圣母像，然后有耶稣基督的那个被钉死的十字架。他们会说那个不是偶像崇拜的原因是，他们又分直接的敬拜和间接的敬拜。直接的敬拜上帝，那如果你是拜那些像的话，最终的对象他们仍然是说还是上帝，但是你是借着那个人所造的像来敬拜上帝。所以分直接或间接，而我们全然否认有任何这些的区分，什么敬拜和敬奉之间的区分，我们也否认有直接和间接的敬拜之间区分。我们敬拜对象就只有一位，我们敬拜也是直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借着他凭着他的圣灵来到父的面前，是三一的敬拜。 OK， 而我们也认识敬拜必须有中保，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或来到至圣所，直接来到上帝的 presence， 上帝的面前，是因为有一位中保，希伯来书所讲的，是因为他，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进不了至圣所，没有那又新又活的路。 OK， 而且这中保只有一位，乃是那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耶稣他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OK， 好，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还蛮直接了当。好，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这 21.2 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不需要讲，我们受到 OK 的教导就应该理所当然是这么认为。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先贤们的背景，他们必须要处理罗马天主教的问题。 OK， 好，好，21.3和4，这就讲到敬拜到底有什么元素、什么成分在里面。先贤们第一讨论的是祷告，蛮有趣。祷告 with thanksgiving， 带着感恩的祷告。这边讲，这边新译本的翻译是崇拜的一项特点。OK， 可以这么翻译 ，one special part of religious worship。OK， 是特别的一部分。接下来也是很有趣。他说，这个祷告、敬拜特别的一部分是上帝要求所有的人要做的。这边又出现 required of all men， 所有的人要做的。不是只有基督徒，他说上帝是要所有的 require 所有的人都要做的。 OK， 这当然是关乎只要是人的话，人就应该要敬拜上帝，而人敬拜上帝的方式或成分之一就是祷告，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向上帝祷告。 Logic 逻辑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会有问题 right？ 我们我们先讨论关于这一点，所有的人都要祷告，就基督徒来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你们听懂我在问什么吗？在教会里面 我自己时常看到一种现象，会觉得一定要某些人为某些事祷告才有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现象，或者说哇，那个人为我祷告，我特别感觉这个那个。Yeah. 或者一定要牧师师母为你祷告才算数。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有一个有一种信念，就是好像就是某一些人的祷告才特别有效，然后一定要他来为我在这件事情上祷告。应该不尽然如此，上帝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祷告。如果每一个人都要祷告，那每一个基督徒更应该祷告，自己祷告。OK， 关于这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想啊，他说这是要所有人去行的，但是那些非基督徒一定是不会祷告的啊。可是神他就说要所有人去行。 对，没错，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要处理的问题。非信徒也祷告吗？我刚已经讲为什么先贤们会这么说，先贤们是基于在 21.1 那边已经提到，如果人是受造物，人就应该要敬拜那造他的造物主上帝，每个人都应该如此。那既然接下来又说这个祷告是敬拜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特别的很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那逻辑上就是那么每一个人都该祷告。那我们遇到的问题是非信徒怎么祷告？第一个，他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因为他没有，他不信圣经，他不信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话语，他根本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祷告，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他怎么祷告？这会我们遇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要祷告什么？一个非信徒该祷告什么？耶稣教导门徒们祷告的时候是说什么？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其他这些事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的国，也不知道上帝的义，他怎么求其他任何的事？也就是说，我们的问题是，非信徒能够祷告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实际的问题，不是吗？我们有没有经验，就是我们有朋友，我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人，他们非信徒的朋友们，他们遇到问题，他会来请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那我们怎么为他们祷告？还是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吗？第二个，我们能够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祷告吗？因为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我觉得应该都有遇到这样，就是说来你和我一起祷告，我们可以这样做吗？怎么这样子做？颜真，你有想法吗？ 你可以在 有啊，想法是什么？ 就是 可以带不信主 的人祷告。 OK， 那怎么带他祷告？ 就求让他信吧。 我们的朋友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会有很多的需求，他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他们也会要求我们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也知道他们要求我们为他们祷告那个心态，可能跟要求一个如果他认识其他一个很虔诚上香拜佛的人， 为他上一炷香的意思是没有差别的、right?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我们就不应该为他祷告？当然不是。那我们要怎么样为他祷告，甚至我们怎么邀请他和我们一起祷告？因为这边讲说所有人都应该向上帝祷告，但是我们的主也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所以这其实已经给我们原则了，不是吗？我们其实就是邀请他和我们一起祷告，先帮助他和我们一起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其实就是先帮助他借着祷告求上帝开恩，帮助他认识得到上帝的国和能够得到上帝的义，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也认知这必然是圣灵在他心中的工作。 OK， 所以在帮他祷告说，哦，上帝求你解决他债务问题，上帝求你帮助他的妈妈，在这一切东西，其他这一切东西之前，我们首要的是要帮助他，能够让他自己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呼求开恩的上帝。在这个前提之下，是的，我们的确可以，我们的确可以帮助他来敬拜上帝。OK， 借着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祷告。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会觉得这个在实际上面的会有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自己要这样做的，我都会觉得，因为我知道他很迫切，他只是想要得到一种至少得到心灵上的安慰，但是如果你要邀请他来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其实你真正叫他 要做的是什么？先承认这个我没有任何国在地上，我也是没有任何义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先承认他真正的问题不是他遇到的所有问题，而是他是一个罪人，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自己的罪，这会让人不舒服，这会让人说你干嘛，我现在又不是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但是如果你要他真的得到恩典，你要他真的能够祷告的话，这个是我们必须做的。如果说你只是说来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来求上帝解决你的这个那个哪一些问题的话，其实你已经他其实不是真正祷告，因为第一他没有办法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他不认耶稣基督为主。如果他只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他就是妄称耶稣基督的名等等。所以这样子的遇到这样的情形，的确如果我们要忠实的话，我们会不舒服，对方也不见得一定会谅解，但是我们相信最终那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唯一可以帮助人向上帝祷告的方式。 OK， 21.3 还有讲到说如果说这个祷告是蒙悦纳的话，他一定是要凭着子的名借着圣灵的帮助，而且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旨意。 OK， 接下来是说要有悟性 understanding 虔诚谦卑热切信心爱心及恒切的心来进行。最后一句话是关于祷告的心态，但是我们先讲一下祷告的方法是奉圣子的名。奉圣子的名不是一个魔咒，不是说像明天讲到会讲到，就是有些人奉那个保罗所称的那个耶稣的名去赶鬼，就那一点效用都没有，不是念咒语。奉圣子的名就是认知是因为他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他为我们所获取的救恩如今又施展在我们身上，是因为他这完整的救恩救赎的工作，所以我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是借着他的工作，然后又是有他的灵在帮助我们。我们本来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祷告在这里先贤们讲说定义上就是一个 spiritual activity， 一个凭着圣灵的工作。 如果人真正的祷告，不可能，那不可能是没有圣灵的工作。OK， 而且是按照他的旨意的。我们求是按照他的旨意求，那凡事就加添给我们。OK， 关于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阿丹，我有个问题， 是，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是非信徒祷告，我们就会以那个，就是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没？那他如果不是非信徒，他就是不忘圣耶稣，是这样吗？还是说， 如果说一个不信耶稣的名，然后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就是忘称耶稣的名吗？他这个祷告，他第一个他就没有 understand， 他没有悟性，他不知道，他只是说出一个名字，他并不是认识这位耶稣，或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OK， 那这样像我们最近会请我们带孩子谢饭祷告，会说我们要看书的时候，我们都会请小孩子，或是说，如果是我们祷告是没有问题，那只是如果是说试着让孩子去。在这段时间的前置祷告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也是有这个意思？ Yeah， 我们的孩子我们会看他，至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看他们是什么，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来，不是他们可以外在有信仰的信心的行动或者表现，不一定，但是是什么？不是按照他自己的行为，而是按照上帝的应许，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家人。所以我们的预设是孩子们是属于耶稣的，他们理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他们的天父祷告，我们也理当教导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而我们不去预测他们最终得救的那个好像来就说他到底现在有没有行出一些行为让我可以判断他到底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而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应许宽容的判断看我们的孩子，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约，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孩子是属于他的主的，然后他在天上有一位父也乐意听他祷告的，而且他们的主自己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是这样子，所以孩子是更没有问题。可能有问题的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跟朋友们然后帮助他祷告，甚至会跟他一起祷告，到最后我们还是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时候如果他已经先承认，就是你跟他祷告，就是你带领他祷告的时候，就是求上帝开恩，让他能够认识这位真神，让他能够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知道他的确是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的一位救主，而他也认知他自己是罪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他当然合意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也许他还不是很了解，不是真正认知，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用恩典的管道在。我们乐意相信上帝的圣灵在他心中工作，懂我的意思吗？有问题的就是当有人说你来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我们就直接说哦，神啊求你赐恩给这位朋友，帮他解决他的车子前天撞车了，然后是不是能够让他车子赶快修好或什么，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这个就变成其实这就跟上香或者偶像崇拜没有什么差别，你们听懂这中间的 Yeah. Okay. 谢谢 。不会。哎，阿丹，我问一下，如果说，假如说，比方说，我们在职场里面带的都是非信徒的，非信徒的，像这个小组，他可能，会有一些人是来的比较久，那有一些人是可能就是刚加入，那他也跟着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做这样祷告没有问题，是因为我们前面会有读经，会认识。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主角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如果这样的新朋友加到我们的读经小组里面来，即便他是第一次，他也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祷告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譬如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我们邀请人到我们家来，也许是朋友，也许是邻居，都是非信徒，然后我们是想要让他们认识耶稣，我们也带他们读经，然后最后会有祷告，他们是不是能够加入这个祷告？ 觉得是可以的。 Yeah， 我觉得我们很难说 no， 我还不确定你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边讲到蒙神悦纳的是有一些条件 right， 是奉圣子之名，我们刚刚也说奉圣子之名是认知圣子为他所做的什么，是真的认他为救主，借着他的灵按住遵照他旨意用悟性，这样的祷告是蒙神所悦纳的。那我们是不是能说每一个祷告人都符合这个条件而蒙神所悦纳？ I don't know， 就连基督徒我觉得也很难说一定是这样子 right， 我大概会这样子想。所以我们邀请，如果说他是乐意，他不是反对的，他不是只是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的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当然邀请他和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也求圣灵让他的祷告真的是变成 effectual， 变成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他祷告是真的有内容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我觉得这个还不是什么太大问题，真正问题是就是那种非信徒把祷告变成像佛教徒上香然后要求我们帮他祷告那种就会比较有问题。对， OK， 好。关于祷告的态度，我觉得就我们今天就不会再讲太多。嗯？21.4最后一段了 ，OK。只能为合法的事和神法度的事，这边只讲合法的事和活人祷告 ，OK。还有将要来到世上的人祷告，只有这样子，不能为死人祷告，也不能为那些明知已犯了致死之罪的人祷告。不能为死人祷告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困惑，还是这个理所当然不能为死人祷告。没有，大家都没有问题吗？认知上帝要借着祷告产生功效的范畴或者那个对象是活人，或者还要将要来到世上的人，譬如说在腹里的婴孩，这样子是为这样子的人祷告。此人简单就是说上帝已经定局了，已经不是我们祷告的范畴。如果你定义要为死人祷告，你就是越界，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不应该会有太大的问题。我特别会先前面这边提出来，当然是还是有罗马天主教的背景。罗马天主教认为说，人死了以后，如果你的罪没有罪身，一定是犯了必死罪的话，你是下到什么炼狱里面去，然后在这个炼狱的时候，你要为你在世上所做的罪行付上代价，等到一定时间以后，也许你可以上天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为这样子的人祷告。那这个是没有圣经中没有教导的，我们不会认为是如此。但是我其实自己会很惊讶，居然有一次我听讲到有一个人在台上讲到什么为死人，他居然直接讲说，哦，这个事情其实很复杂，还有很多圣经的啊，我今天就其实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懂，或者他就直接这样把它弄过去。那先贤们讲的圣经讲的非常清楚，不为死人祷告 ，OK， 上帝的主权已经彰显了 ，OK， 这也是说祷告其实是有效的。我们祷告不是只是做一个仪式，祷告的确会改变事情。死人已经定局了，你不能改变，那是上帝的主权。 但是上帝乐意使用祷告成就事情，那个范畴是在活人的世界或在现今的世界。我们也必须，因为你不求就不得，就必须使用祷告。 哎，刚刚听到这边使为死人的祷告，我想就是想到那个 Daniel 主日的信息，那以利亚为死掉的寡妇的儿子祷告。 哦， 算吗？ Good question， 严格来说。这边为死人祷告，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背景比较是像那种就是人死了以后，然后可以改变他的命运，就是为他祷告，也许他可以上天堂。他们引用的那个经文是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福音那边讲到，看一下，哦，亚伯拉罕在怀里的那个拉撒路，还有那个财富的主人，他说那个亚伯拉罕回答，就是说你不要为他们求情 ，OK， 这个他们的结局是不能够改变的，大概基础是这样子。死而复活 ，Yeah， 以利亚他是先知 ，Right， 他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是直接有上帝的启示的。如果他是按照上帝的启示祷告的话，也看起来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那么他是有受到上帝的感动的祷告，这样子祷告。也许他并不明确的知道是不是会叫他活过来，或什么时候叫他活过来，或用什么方式，但是他一切的行为，因为他是先知，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按照上帝的旨意，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的 warrant， 没有任何的上帝的旨意中给我们任何的权利说为一个死人祷告叫他从死里复活，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在他死前的那一刻那一秒，我们都有权利全然的为他祷告，求上帝施恩在这个人的身上。 这个让我想到那个大卫为他的儿子祷告，就是他一开始禁止祷告，后来 对他们 要他就不祷告。 Yeah， 先贤们引用的那段经，这段经文不为死人祷告就是那段经文。他死了以后，上帝已经绝绝，我祷告有什么用？我在禁食有什么用？我还不如去，我要吃东西了。对 ，OK。也不可为那明知已经犯了致死之罪的人祷告，这当然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之前好像在其他的那个主日学上面有讨论到这个，大家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为某些已经犯了致死之罪的活人祷告，很可怕。大家对这个有问题吗？ 讲，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想这个问题。啊，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教会的教导是，就是他可能不是直接就是为死人祷告，但是因为在彼得前书四章那个，我不太确定说这个经文是不是就是指这一块。他说他们必要。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就是死，这个是指死人吗？死人的灵性却靠着神。 我们今天先不要讨论那一段，但是我觉得那边不是在讲说为死去的人。 OK， 对，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些段落的经文是极有争议性的 ，right？ 这个是这一段其中也是，它是在第四章第六节，就是死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死人到底是指什么？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的人吗？ 死人是就是说这边是讲说他们必死的，可是在死前有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吗？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right， 但是我觉得这边不给我们第一个不给我们任何直接的确据，就是哦，如果死人也可以听到福音，那我们也可以为他祷告。对，大概先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说要为死人祷告，其实最终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得救嘛。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就是说 ，no， 没有任何的确据，没有任何的证据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以后还可以改变他。得救或不得救的结局，如果你是上天堂，你不会从天堂落到地狱；如果你是在地狱里面，也不会从地狱升到天堂。 话说的怪怪的。 OK， 致死之罪当然就是讲说那个就是那个亵渎圣灵的罪，但是什么是？我觉得这个的问题不是说不应该为致死之罪的人祷告，而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我们要说一个人已经犯了致死之罪，我自己都不太确定我们现在还有这个 warrant， 任何人可以，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必须认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判断，就是他已经没有得救的希望了，就不为他祷告，他已经抵挡圣灵，抵挡公开的抵挡到一个程度，就是No， 已经印证他就是在亵渎圣灵，他已经 ，Yeah， serious， OK， 好吧，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OK， 子恒， 就是最后这一句啊，就是那时候有这样的背景，使他们需要。下这一句嘛，因为我觉得很难有一个人真的敢讲说这个人真的是不可，上帝不可以。 他们会讲这一句是因为圣经中有这一句，直接讲老约翰这么说，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那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的背景也应该是我们主他自己讲，只有那个亵渎圣灵的罪必不饶恕。那我们之前有解释亵渎圣灵其实就是一个人不断的抵挡抵挡抵挡，那个是没有饶恕，就是不断的印证他根本就是不得饶恕的。 OK， 好， OK，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今天到这边。那个成人主义学线上反而比实体通常都进行还比较久没有 OK， 好，我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思想你如何，你是那么的在意人要合一的敬拜你，因为你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敬拜你，这就是我们人的目的，只是我们时常不了解这就是我们被造在地上的目的。求你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可以思想敬拜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也让我们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预备明天的敬拜，也祝福我们的敬拜。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